广告时间。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我们说刚才讲是在多动的基础之上，除了前边我们说的那么每天30分钟，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之外的话呢，那我们如果你要是步行的话，那你每天的这个步行的步数那么应该是在4000到10000之间，是一个维护我们目前我们的健康或者是促进我们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之内，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吃？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之内，我们可能也会有适当的比如说就是力量的训练，比如我上肢力量的这个训练，我的二头肌三头肌我可能要进行一些抗阻运动，我可能要做一个平板撑，我也可能会做一个就是深蹲，我也可能借助台力带啊，借助哑铃啊，然后做一些这一些活动，或者我们到健身房针对不同的肌肉群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那么如果要把这一些抗阻的这个锻炼要也加上去的话，那我们就不止150分钟了。所以一般来讲，那我们就应该是一周除了150分钟的这个之外，我们还应该一周至少要有30分钟到60分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抗阻的活动，才能够真正的我们叫促进我们的健康，促进我们健康。所以你简单的可以用你的那个步数判断一下，比如我们用手机 APP 判断一下，如果你每天的你这个就是步数只有2500以下，那你就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人，你属于一个久坐的人。如果你是2500到5000之间，那你是一个叫什么，你是一个久坐静坐少动的，也就是你的体力活动是不足的。所以每天我要想达到一个好一点的，那你怎么也得到5000到10000步，就在这一个范围之内。如果大于10000步，甚至比如说男性12000步以上，那你是一个叫什么，我们叫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健身者，或者叫健康的一个达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体质，并非你这个运动就多多益善，就多多益善。比如你的关节的承受的能力对不对是多大，比如你目前的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活动量。如果你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活动量，那你的饮食你的营养是不是满足你这个活动量的需要。或者我们说换句话说，女性10000步以上，男性12000步以上，那你的饮食就应该来参考运动员的那么他的一个饮食的这个安排来进行。通常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水平，那么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别，那么他在不同的这个活动水平的话，他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能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轻体力的或者说叫低水平的男性，那你每天的现在的这个推荐量呢是2250， 女性呢是1800。那么你这个轻体力意味着什么呢？轻体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你每天的你这个步数都在5000步以下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很轻的。那么中等呢，那就是基本上我们说你达到了4000步以上，就是说6000步左右的，6000步加减的，那么你这个呢就属于中等的。如果你到了1万、1万2500以上，因为性别不一样，它的这个量也不一样，那你就是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针对这不同的身体活动呢，那我们的它的这个各类的食物呢，你比如说我们这几大类食物，像谷类的食物一份呢大概是就是1两50到60，那你对于如果低水平的或者说叫轻的这一个身体活动的，那么男性呢是5.5份，就是5.5×5×60，你可以算出来，那你每天的比如说你这个谷物的量，那么大概是多少呢？就是6两，对吧？6两到7两。那你这个女性呢是4.5成，那你就是半斤到6两。那么如果是中的话呢，就变成7份、5份，那么高的话呢8份、6份。也就是说你活动水平越高，或者说是你活动量越大，那你吃的就越高。比如说高水平的男性每天达到12000步以上的，那你每天的你这个主食的量你至少要吃到8两1斤，才能够满足那么你这个机体的需要。如果你运动量这么大，你每天你才吃半斤，那肯定就不够了，就基本的这个量就不够。那么相应的鼠类也是，比如说大概是一份是80到85，那你呢这个量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的。比如说你要吃1份到1.5，女性呢是1/2份到1份。那么蔬菜是以100克2两为一份，水果是也是100份，须禽肉是以那个1两40克到50克，蛋呢也是40到50，就是以一个鸡蛋为一份。然后呢就是水产品40到50，大豆呢是一般来讲就是1/2，就是20到25克，坚果呢一般是10克是一份，乳制品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半斤牛奶，比如说200到250，半斤奶是一份，那么油脂呢10克是一份。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身体活动水平，你来看一下那么你整个的每天这个食物，就是这些不同的食物你每天要吃多少。所以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大家呢稍微用一点心思，那么就可以搭配出来你一天应该吃的这个量。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我下一章呢是关于就是说如果你不同的根据你不同的每天的能量的这个消耗，我们可以来安排那么这样的一个食物。我们除了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身体活动，其实这个不同的身体活动或者说不同的运动量，它对应的是你每天的你这个能量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根据每天的你这个能量的需要的话，比如刚才我们说你这个高水平的，对吧，高水平的这个活动量或者说是大量的这个运动量的话，那么对于男性和女性那都是要达到2600到300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每天要吃这么多。那你要吃这么多的话呢，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蛋水产类还有乳类、大豆坚果包括油盐包括这个水的这个摄入量，那么这里边也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列表。所以呢我们可以按照就是说你这个列表呢来进行搭配你的一日三餐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针对我们一般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运动的这个水平来讲，或者说运动量来讲，那么我们就是对于女性来讲每天1800，男性2250，那么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安排的话呢，这里边给大家呢举了一个食谱的一个例子，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或者说喜好的这一些食物来给它进行更换就可以了。那么比如成年男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食谱的举例，早餐它一天的量是2200，那么它早餐呢占30%，那么占30%的话就是600到700的这样的一个量。那么早餐呢，建议早餐不要吃得太晚，比如说你的早餐9点钟之前要吃完了，不能漏餐，不能一大早不吃，早上不吃饭，然后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然后吃很多，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是那你就漏餐了。所以我们这个早餐，比如说成年男性早上如果600到700的这个能量的安排的话，比如说有杂粮小馒头，有水煮蛋，有牛奶，然后有蔬菜，有豆干，还有一个水果。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早餐他们这样的一个搭配，包括这样的一个烹调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一份制备或者说预备一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早餐。比如早餐我们的这个杂粮馒头，面粉30克，玉米面那么有10克，紫米粉有10克，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1两的这样的一个杂粮馒头。那么蒸好以后的这个，如果我们在家里的话呢，就可以有那个很小，比如说我们的紫米的这个馒头，那么它有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可以有一个水煮蛋，那么水煮蛋煮的呢时间呢不要太长了，一般来讲我们煮鸡蛋就是你放凉水放锅煮，开锅以后比如说煮1到2分钟，然后就关火以后5分钟以后我再来用余温把它弄好的这个鸡蛋呢就刚刚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这个蛋黄它不至于过老，也就是它消化吸收呢会更好。那么牛奶的话呢，我们就一杯的就80消毒奶就可以了，或者说是我们袋装的或者盒装的这个牛奶，或者我们大瓶装的你可以把它倒出来一杯。那么芹菜的话大概是60克，然后香干呢是豆制品大概是20克，芹菜你可以把芹菜水焯一下，然后给香干凉拌，也可以那么用一点点油，比如说用5克的油，然后你炒这个菠菜和这个香干或者是芹菜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呢是根据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喜好，你比如说那我早餐我也可以把这个菠菜香干，我把那个菠菜我换成芹菜，我也可以把这个菠菜换成比如说柿子椒，对吧，我也可以比如说我干脆把它全换掉，我变成黄瓜，然后那个就是里边加几个那个就是核桃仁儿，对吧，都行，就是说它是可以百变的。那么我这个鸡蛋，我今天我可能是水煮蛋，我明天我可能水蒸蛋，后天呢我可能是一个煎蛋，都是可以的。甚至呢我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还可以加一点点香椿，我做一个香椿饼的这个蛋，对不对，所以说很简单，我们可以五花八门。那么杂粮的这个馒头也是，我也可以把它换成比如说其他的你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馒头，比如说我换成花卷，花卷里边有玉米面，然后也可以有紫米面花卷，那我也可以比如我就不吃这个主食了，我就一碗浓浓的八宝粥，对吧，都可以。所以就可以根据我们，你只要是根据那个量，然后把它是早上是有这么1两主食把它能够吃进去就行了，就是至少我们要有1两主食，这是早餐可以这么搭配。那中午的话呢是占到40%，40%的话那我们可以算一算，那中午的这一餐那大概的那你要吃到就是1000加减这样的100的这样的一个量。那么这个时候中午的米饭那就至少我要吃到多少呢，我要大米要吃到2两，然后再加上40克的糙米，那也就是中午的这个主食我的量要吃到3两， 如果你吃不够，那你整个的这一顿可能就不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糙米饭，你把这糙米也可以换成紫米，这个糙米呢也可以换成长粒的豇豆，都可以。或者呢，你这个糙米也可以换成小米，我可以做成这一种二米饭。然后呢，我可以有这个红烧的，这不是有红烧的鸡翅，也可以呢素什锦。那么这里边呢有很多什么木耳呀、笋呐、彩椒、山药一堆，对吧？我这一盘菜，我这个蔬菜就只能够吃到很多。然后我可以再来一个蔬菜汤、带花汤，或者说是冬瓜虾皮汤，或者水煮的那个小白菜虾皮汤都行。然后呢，我再来比如说一两水果。所以同样的也是，我这个鸡翅我也可以把它换成别的，你只要是动物性食品来换就行了。那我这个素食锦也是，我可以换成别的我自己喜欢吃的蔬菜，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个搭配的。但是呢，这个素食锦或者说是你这个蔬菜鲜菜在做的时候，建议你用旺火快炒，就不要把它那个什么。但是你如果是豆角呢，那就一定要把它对熟对烂，否则你这个豆角是容易生豆角是容易引起中毒的，因为它里边会含有一些植物凝血素，那么它会就是会导致你吃了以后会呕吐会不舒服的。所以就是根据不同的蔬菜，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烹调的一些方法。所以这是成年男性的比如说午餐，那你中午的话你要吃够，你这个就是我们也是什么都有的。那么晚餐也是大概占30%的量，那你也是30%的这个量的话呢，那么大概也是600到650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范围。所以晚上呢，我可能就是吃粥了，对不对？那粥也是，我可以是纯粹的玉米粥也是可以的，那我也可以是比如说八宝粥，也可以大米小米都行，你自己可以然后同时呢，比如说我再来一块法糕，通常法糕呢都是用米面做的，也可以用玉米面，也可以用紫米面，也可以用大米面，都可以。那么也可以比如说来个清蒸鱼一两半，然后蒜蓉西兰花凉拌萝卜皮儿，然后再来二两一个小橘子，也很丰盛的。如果你们一家三口，那你就很简单，因为我们一家三口量不是太大，你就把这一些食材准备三份就行了，就准备三份，然后我们做好以后，这一盘菜你可以适当的按照每个人的这个量，适当的就分给大家就行了。所以这也是就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清蒸我这个清蒸鱼，那么清蒸鱼你只能吃一两半，那我这个鱼呢，我可以清蒸一个，比如说一斤半左右的鱼，然后你去去鳞，去去内脏，然后再加上去去刺，去去头，去去尾，最后真正吃到嘴里的那每个人也就差不多了，也就差不多。所以说呢，这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食材，你都可以很丰富的那么来进行搭配。那么这是男性的。那么晚餐的话呢，这个不要吃得太晚，建议晚饭5-6点钟你就要吃完。那么最好呢7点钟以前呢我们就要把它吃完了，也就是说7点钟以后不建议再吃任何的食物，因为我们要保证晚上11点钟我们要进行睡眠了，我们要进行就是这个就是良好的这个睡眠，要进行睡觉。所以呢你就晚饭就不能吃得太晚。如果你经常晚饭是8点钟以后吃的话，或者你经常晚上12点钟以后睡觉的话，你的脂代谢那么一定是紊乱的，就是你的脂代谢一定是紊乱的。因为现在的研究的证据能够充分的那么证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和你这个物质的代谢还有你这个睡眠，那么它都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介绍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常老师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也就是说在吃的同时，他可能觉得我能不能就是说让我更美丽。那我们说运动本身，运动就能让你更美丽，那么再搭配一些饮食，那么对于女性来讲可能要更多的，比如说我们要偏重一些，比如说膳食纤维的这个摄入量，还有就是胶原蛋白的这个摄入量。同样的，那么它跟男性一样，那么也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合理搭配，只是在食材的选择上以及它的供给量上面，摄入量方面呢，就是稍微的就是少一些。比如说早餐我可能有坚果麦片粥，我也可以有一个蛋，那么也可以比如说有牛奶，然后也可以，我们也不一定都是牛奶，比如说我也可以有豆浆，对吧，也可以有豆浆，比如说女性我可以把它换成就是说这个豆浆，今天豆浆明天牛奶，然后来换着喝。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这个上面是讲的香干，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腐乳，对吧，就是腐乳，这就是豆制品。所以早餐我们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呢我们也有几个就是小水果，那么你可以是几颗草莓，也可以是几颗小西红柿、小圣女果，对吧，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是就是成年的女性的，那么中餐呢也是这样的，它也比较丰盛，对吧，也是比较丰盛的。那么你男性的，你中午你有一个叫素食锦，然后女性呢这都有一个叫什么，叫它又叫荷塘小草，对吧，对于女性来讲，她有时候对这个主食她可能就是比较顾忌，她不想吃那么多，那怎么办，那我这里边我可以多放点莲藕，多放点山药，对不对，甚至比如说我来个那个就是醋溜土豆丝，土豆丝里边有土豆丝，有胡萝卜丝，有青椒丝，就叫素草三丝，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一些我们叫根茎类的这个蔬菜来弥补它怕长胖的、怕长脂肪的那么这个主食的这个量。对于男性来讲，那么通常呢还是就是说我们说你的谷物还是要多吃一点，因为你的否则你这个能量可能就不够了，就摄入就不足了，因为毕竟它总的能量的摄入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是女性的。那么同样的晚餐晚饭也是这样的，晚上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个带鱼啊，还有这个西兰花，也有这一些就是凉拌菜，然后呢就是来个猕猴桃，就是总之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食谱，对于大家来讲，那么你在这个食谱的这个供给量的加减10%的范围之内，那么它都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对食物的喜好，然后可以来安排你自己的饮食，以及安排你家庭的那么这个一日三餐。这些食谱里边，那么充分体现了前边咱们讲的那几个原则，对吧，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多吃蔬果，然后呢就是那个还有就是奶豆，对吧，那么适量的就是动物性的食品，那么这一些呢还有少油少盐，那么这个基本上就都体现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两个例子，然后去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好好的安排好我们的一日三餐，就是说在享受我们的这个美食的同时，那么来促进我们的健康。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来讲，或者说是对于我们大运动量的健身人群，或者叫高水平的高强度的运动健身人群来讲，是可以合理使用运动营养品和膳食补充剂的。因为我们的一日三餐，我们胃容量的缘故，它不能够满足你这个大运动量的，那么对能量的，对那个就是这个微量营养素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它不能够满足你有针对性的那么这个运动锻炼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要那个就是 可以适当的使用这一些就是已经制好的这一些片呀，或者说是这一个食物棒啊，那么来进行补充，因为它们都是很浓缩的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素。那么它的原则呢，还是首先是要吃好一日三餐，尽量从食物中来补充。那么既然叫膳食补充剂，那一定是基于吃好一日三餐基础之上不够的我才来补的，对吧？所以说顾名思义，那你就不要把膳食补充剂当饭吃，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另外就是在补充的时候，我们是有不同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就是也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要有适宜的人群，什么情况下我补什么，那么这也是一个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比如我们对于你是运动达人的，所谓叫运动达人，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每天的这个运动训练，运动至少一个小时的运动训练，当做他日常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人，那么他的这个基于我们前边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它会有一些营养的一些侧重点，营养的侧重点。比如我们有，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不是跑马拉松的，但是他每天他就暴走2万步以上。我看在我的那个微信的运动里边的那个群里边，我看经常有每天2万步以上的，而且呢，这2万步以上的一直都是那么几个人。那所以呢，那就说明他真的他是一个就是这个运动量是很大的。那么还有的就是他是就是叫什么，就是说要野外自行车爱好者，他每周他都要到郊外，比如说骑车骑几十公里。那像有比如说像山地车的这一类的，就是说就是我们真的是称得上是运动达人的。还有就是游泳的，一周他要游泳至少3次的。那么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就这个冬季项目，因为冬奥会的明年要在我们这个北京这召开，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冬季项目的爱好者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你像冬季项目爱好者，你比如说像滑雪，尤其是越野滑雪的，那么这些也都是特别奋进的奋力气的。还有长距离的公路自行车，你像这些爱好者，他们的运动的特点它都属于耐力项目，运动时间长，没有间隔，而且呢它是能量消耗比较大，而且出汗量比较多。所以针对它这个特点，那你首先你要一日三餐，我们要把这个能量就要吃够了。那它靠一日三餐吃这个能量它是不够的，那怎么办？那我就要给它加糕点，我就要给它加运动饮料，我就要给它加比如说像蛋黄酱这一类的就是比较高浓缩的那么这一些食物，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把它所需要的这个能量要补够了。那么你把这些补够的同时，因为它能量消耗大，蔬菜水果它的胃有限呀，你不能一天吃3斤到5斤蔬菜和水果呀，所以说它胃容量有限，那怎么办？那我就要把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这一些符合的维生素矿物质片，我每天我就要加一片，然后就要给它补充。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要补水，你比如说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那我都要适当的要喝这个运动饮料了。那么这个水那可每天就不是3瓶了，你要根据它运动的这个时间的长短，那么这个运动饮料那你就要给它加上去了。那么怎么补？那你比如说运动后你要称你的体重，运动前称体重，运动后称体重，然后运动前后的体重差就是你丢失的水分。比如说你这一个半小时运动完了以后，你发现你这个体重丢了0.5公斤，也就是掉水可能它会掉了就是1斤，那你这个水那我至少要喝到多少？要100%到150%的补，那我至少要喝运动饮料，要喝1瓶500到1.5瓶，才能够把你丢失的这个水包括电解质才能够补回来，还有你的这个糖才能够补回来。所以呢，这是就是关于如果你是运动达人又是耐力项目的爱好者，那你就要吃够了你的这个能量，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你可以吃高能量密度的食物， 比如说像糕点类，比如说像蛋黄酱、芝麻酱这一类的，包括你还要充分的那么饮用这个运动饮料，好好运用利用这个运动饮料。那么对于这个力量型的，比如说像有的现在就有些举重啊、划船呀、还有就是说这个足球、冰球，那么这一些需要用力的这一类的这一些项目呢，那么它的这个呢，就是说在短时间内运动强度大，往往会出现缺氧，因为它这个大量的这种爆发，那么它会导致它的氧占量会比较大，就是它在运动以后，它需要充分的这供氧的情况下来弥补它在前期的过量的这个氧耗。那么对于这个重点人群呢，那你这个蛋白的量你就要增加了，就在我们前边的基础之上，比如说你的鸡蛋，你比如别人吃一个就够了，你可能就需要吃三五个。那么瘦肉别人吃二两，你可以吃到半斤。那么包括也要多样化，包括鱼，对吧？包括鱼，所以说你这个蛋白质吃的就是一定要足够的多，甚至比如说有的我都可以用蛋白粉，我可以用蛋白粉，包括我运动后的这个饮料可以用，就是里边有糖电解质，然后再加上适量的这个蛋白粉，比如10到20克的蛋白粉的补充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要注意就是这个蛋白质的补充，同时呢我们要多摄入就是说你这个蔬菜的这个水果，或者呢也可以用一点点的就是这个矿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这个小药片。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力量训练的，但是对于力量训练的往往有一个误区，包括就是增肌的健美的这一些爱好者，它往往就蛋白量会过量，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你过量的蛋白质它不会对你的这个有很好的效果，反而会增加你肝肾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反而会增加肝肾负担，所以这个呢是需要特别的要注意的问题。那么比如有的人他就是喜欢什么的，比如说他就是喜欢的就是属于灵敏技巧为主的，比如他各种各样的健美操，对吧？比如说就是花滑，还有像跳水呀，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击剑的，有好多喜欢就是说这种运动的，对不对？那你喜欢这种运动的，它主要的运动特点是神经活动紧张，动作多变，而且要求它的协调性非常的强，技巧性特别的强。那对于这一类的，它对它的能量你是需要长期控体重的，对于这一部分人群。那这一部分人群因为需要长期控体重，所以它的能量的摄入那就要严格的控制，在控能量的同时要摄入高营养素密度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所以这个也是它的膳食，我们通常对这一类人的这个膳食呢是叫称量饮食，就是要严格的来进行把关的。那么另外因为它要求灵敏性，所以它对这个 B 族的维生素需要比较高，要求比较高，就是说和你大脑的这个反应啊，还有它这个机敏性啊，它是要求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就是必须的一些这一些氨基酸什么的，就是和它有关系的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膳食中和膳食补充剂中呢要特别的就是要注意。那么还有一类，比如说就喜欢这几大球类，对不对？三大球加上冰上的这一些球，那么它的运动特点都是强度又大又多变，就是对于我们前边说的耐力、力量、灵敏技巧，它都需要的，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要求。那么对于这种综合性的要求，那我们对于它的一个膳食的重点就是一定是在高碳水化合物，以它为中心，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像补液呀、补糖啊。那么对于蛋白质的就不像重经济、不像力量要求的那么高，就是中等水平就可以了。比如通常它的蛋白也就供给量也就12%到15%就足够了，对于力量的那通常是15%到20%了，所以对于耐力的那一般来讲10%到12%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它是不同的项目，那么你是针对什么不同的，那都是它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在里边。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说对于这一些运动达人来讲，那么对于他不同的，就是说他的日常、他的饮食的安排，他的与他的训练的这个时机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和你运动训练的这个时间点和你补充的这个时间点，那么有机的结合，这个呢是需要考虑的。比如说前面我们说的大部分的这一些有氧的耐力的，那么这一些人，那么他的日常的饮食，那么对于三大功能比的碳水化合物，那么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包括食物的推荐也是，就是碳水化合物也是比较密集的，对于这个力量来讲比较起来，那么他的碳水化合物相对他和有氧耐力呢明显的是减少的。所以具体的数呢，那么可以根据这个数来计算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的一个量。我在这里呢就不再赘述，就只是把这个原则给大家讲一下。那么运动前两个小时有氧耐力，那么它是要补充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包括运动前30到60分钟都是要碳水化合物要补充的。因为你补充完了以后，会让你在你整个的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很好的发挥你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补充也是防止你运动创伤的很好的措施。但是对于力量训练的话，那就没必要了，你运动前就没有必要来对碳水化合物有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补充。那么在运动期间有氧的耐力，那就是要特别注意运动饮料的补充，通常呢就是每半个小时补一次，每次比如说100到120毫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力量训练呢，它也是需要进行补充的，但是这个它的这个运动饮料最好里边比如说能含有一点必需氨基酸的话，可能会就是更好一些，比如说运动凝胶加水运动饮料。那么运动后的话，那么这两个种有，无论是有氧耐力还是力量，都是需要进行适当的补充的。但是呢，它的补充的量呢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别的。因为运动后呢，主要是就是促进就是恢复的，所以我们说就是运动前中后这个营养的保证措施，不仅会让你保证你运动过程当中安全的、有效的进行。那么也会运动后的补充也会促进恢复，来保障我们运动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你是运动达人，所以你对这一个营养的需求可能就会更精细，也就是说需要你更多的那么要去关注这个补充的营养补充的时机和量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一些内容。大家也可以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多，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还是记不住，那么大家把这几句话记住，就可以作为你日常生活的一个指导。我们叫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天天运动量力而行，多动会吃安享健康。谢谢。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天干物燥，应该及时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二，中午到下午适合外出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外出注意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